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前辈请客诉心事，家有二代如一次，烫手山芋击鼓传，如何招架待细思。各位看官，有个成语叫做走火入魔，大多数时候用来形容对某件事或某种事物啊，某种物品产生了不可自拔的执念啊。所谓当局者迷，叫旁观者清，所以呢，在那样的状态里，即便是旁人再怎么好言相劝，想来啊，这当事人也是听不进去的。那么说，在面对那些个走火入魔的人时候，咱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今天这个故事就来跟您聊一聊。 哎呦，大爷，大爷，您说您是个老干家的，您在海上，您是漂洋过海的来看我，不是？您是漂洋过海半辈子了。您是东南海飘来的木了鱼了，您是久立江湖的老帮子，不是，您是老前辈了， 一嘴芦荟渣子， 老前辈了。 我说小四儿， 您今天怎么请我吃饭？ 你我求求你，你我请您把嘴先闭上啊！您的这意思嘛，我是那王八， 不是 漂洋过海，我又这个， 您船工，您是、 他那是一首歌，哎。 他这个今天啊请你吃饭、哎，别说这是喝酒喝酒喝酒、 怎么没说就喝酒 喝酒喝酒 喝喝喝喝喝，来，哎，您也喝，哎，好，海量海量， 哎， 您怎么了？您怎么了怎么了？我知道您肯定是有难处是吧？您到底怎么回事儿啊？您有事儿您就说吧。 他这我不在边上，嗨，没事， 您就 没事， 您喝。我又不是绕治，是不是？这个，您说就说出来。 不是， 这不长吁短叹的，还说没事儿，那是没事儿的样儿吗？ 长吁短叹，说正是。 会唱，大爷，我会唱。 哎，不听您唱京韵大鼓的剑阁文灵了、 哎、 我是想听您有什么事儿您给说出来。 那我就跟你说说小四啊、嗯、你大爷啊，你大 爷，你这哎那个小二啊，小二啊， 哎， 你在这待着呀，别插嘴，是不是？那徐大爷没有骂街的意思，是不是？没有骂街，你不要还嘴。 听我说、啊， 您说， 你大爷， 听着是想还嘴。哎， 我这是想说呀， 您说吧， 你大爷我呀， 我知道知道， 当年呀，下南洋，知道吧？ 啊，知道知道， 下南洋的时候，啊、我曾经啊，受了一户。 不是一码事儿、 嗯、 那个下南洋啊、嗯、是那个河南南洋、 哦、 先帝爷下南洋、嗯、我可算想起来是怎么回事儿、嗯 哦、 人唱这仨字一股子一股子的我没琢磨过来不是一码事儿、 嗯、 您说那南洋是那个 马来西亚 那那边南洋、 哎、 不是一地儿、 啊、 嗯嗯嗯 我到那边啊走船的时候啊我曾经受过一户人家的恩呢 哦 哎如今呢那户人家的这个小儿子呀 嗯 打南洋那个地方啊跑到咱临安来了。一来呢、哦、就找我这个传说中的大爷。你说说人家这恩人的儿子来了咱们这个临安人咱能不客客气气的接待人家吗 好吃好喝好招待呀。 好吃好喝这都好说 啊 问题是这位富二代呀。 怎么了要干嘛呀做牙花子狗来了一会儿出出去他来了不是 太难伺候了 纨绔子弟您多的疯了没见过呀为这人发愁值当的吗 我跟你说啊他是这么回事这小子就是吃饱了撑的 怎么了 读了好多呀前朝的历史让我给他买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给他买50散说呀为了这能早日成仙你说这不害我 这不能这不行啊这不行啊50散这东西这是在大宋朝违法的东西 这在哪儿它都违法呀这是 您就在家说都不行 那可不行、 啊、还卖那能行吗 我 这我帮不了你 啊 这我帮不了你 那怎么 知道吗我帮不了你 别 我真的这我帮不了你 别话说 我真 我可没说让你帮我 哦没说吧 哎、 哦、那行 你也是年轻人那富二代那小子呢他也是个年轻人 啊那怎么了 对不对 嗯 年轻人和年轻人的思维方式能够互相的补救、哦、 嗯嗯嗯 哎啊让这个小子呀打消了成仙的念头就行了 哦哦哦 哎那么谁能让他断了这个念想呢 谁呢 他不是我呀当然我也没说一定是你可是这么一个说回来了你这个孩子为人很善良你这个孩子为人很实诚 我 你这个孩子为人很侠义 我 你这个孩子简直就是忠肝义胆你这个孩子就是活关公在世你这个孩子简直就是张飞有 灵我同意了我同意了行吗哎我同意让您歇一会儿好不好我同意了 嗯 那咱就改天、 啊、 改天 别改天 啊 改天干嘛呀 干嘛 改这那你往那边看 啊 那小子就那桌正吃着呢 哎呦大爷就是大爷果然老江湖啊这样的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谁能拒绝呢于是啊咱们这小年轻啊也就只能是硬着头皮要迎难而上。 大爷就您说就是这位、啊。 哎就是他为什么你们小哥俩先聊我这觉得那我先走拜拜。 哎不是大爷您走了。 不 大爷怎么比耗子还快呢这。您好， 哎，好啊， 您好，您好，您这，你不是您把它交给我了？这我给您丑话说头了啊！您是这家大业大，有的是爸爸，我们不是 这怎么 不是家大业大，有的是羊了，不是家大业大， 有的是茄巴，不是家大业大，有的是。 你想说什么吧？ 有的是罗马， 哎， 有的是罗马。 嗯， 您那个生活标准呢、啊？我们够不上，就这一顿饭，我告诉你得您结账啊，我花不起这钱，你知道吗？ 哎呦，你这样的小人物，啊，小市民， 我怎么了？我们 小破孩， 谁呀？ 除了。吃喝拉撒你就是金钱利益，你关心过啊民间的疾苦吗？ 民间疾苦 啊，你关注过自己打哪来到哪去吗？哎呦呵呵呵，嗨嗨嗨，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你小赤佬。 哎，不是什么 这个 导口这怎么还有这上海话出来了呀？ 哎呀，你 不是这民间疾苦，还有我关心民间疾苦、啊、我就是民间疾苦，你不关心吗？你关心我，你关心关心我，你不想成心，不是成仙吗？你要想成仙，关心民间疾苦，你在民间待着呗，你在民间待着，你好好过你过你的富二代干嘛呀？ 董哥， 什么？ 我告诉你啊，小朋友啊， 嗯， 小孩子， 怎么了？ 不懂事儿的， 这我还有东北口音啊。 只有成了仙，才能更好的拯救苍生，你懂不懂啊？ 又整 你这个 苍生了 理论呐、啊，你这个知识它就不够到位啊，你什么都不懂啊，小破孩啊， 成仙， 对呀， 成仙这一套理论 道啊， 成仙这套理论，我告诉你，你就是吃饱了撑的，你知道吗？没压力，没工作，没追求，还一天到晚还拯救苍生，还想着哎，还想着成仙得道，你还能得道你？你这样富二代我见多了， 哎呀，不跟你这样小毛孩一般见识了，什么都不知道啊！ 知道什么呀？ 天天就吃喝拉撒，你哪里有理想？哪里有目标？哪里知道上进啊？ 你有什么理想？你说呀！ 哎呀，不跟你讲了， 都不讲 了。跟你说啊，五石散啊，这种神奇的药物哈、啊，你是没有见过。简直是非常非常的有妙用啊！一般的人啊，像你这样的凡夫俗子哈、啊，拿到了之后，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会不同，你的 get 你的 level 就会提高。 我什么东西？ 你档次啊！ 哦，你说档次说咱们官话， 就会提高啊、嗯！你看待事情的这个视角就会特别的犀利啊！另外你。是不是啊？有很大的提升，所以五石散这个东西，这种神奇的药啊、哦， 嗯， 太棒， 太棒。 所以你懂不懂啊？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对我这样的档次的人来说，再提高一步，我就可以成仙。 你待会儿， 我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不，我告诉你啊，你呀、啊，你哪知道的这五石散这个东西能成仙？ 五石散吗？ 是不是拿看了一点那个书，打我们 那都是历史 传过去的那个历史啊、哎，野史。我告诉你，茶馆里说书的，我们的说书先生都不说你看的那东西。 他们 得多读书啊，读没读后续的内容啊？ 都什么呀？ 吃了那个五石散成仙的，后来去哪儿了？知道吗？ 你说说听啊。 都去了那个，就西方极乐世界了，那家是。 哎，干嘛呢你们俩？得不得，我在底下我都听半天了，什么五石散、十五散、五石散的，干嘛呢？跟我们这饭店里说这个，不知道以为我们这黑店呢，知道吗？ 哎，这人是谁、啊？ 出去！我出去打人了啊！ 别！哎，这个老板简直不可理喻啊！哎呀，我跟你说啊，小朋友啊，小孩子啊，这个五石散呐，很关键呐！ 你别让， 你快点帮我， 你别让这五石散行不行？这在我们这违法。你老这么嚷嚷的，回头 在我们那里没关系啊。 没听说过，你爱干嘛干嘛，爱干嘛干嘛。反正你不就是说能成仙，是不是这意思？ 对呀、啊， 想成仙， 嗯， 哎，好，我们这儿专门有先生给你讲解怎么成仙之道，想不想听啊？ 有老师啊？ 当然了， 是大师吗？ 大师啊， 底下的听众多吗？ 哎呀，人山人海都听他讲。 那在什么地方？ 就在我们哎。你听说过一句话吗？ 啊， 大隐隐于市， 是 就在我们最热闹的地方，这个大隐士、大仙人、大师就在那儿讲经说法。 那你带我去好不好？ 好的。 哎呀，都是跟神仙沾边，那这俩差别也忒大了。不过您还别不信， 真有那个听故事入迷了，整天泡茶馆里人。你瞧，这就有一个新鲜出炉的，不是？哎呀，小四啊！ 哎，又找我？ 走啊！ 干嘛 你在这里干嘛？你在等死啊？ 什么？ 这一天今天你也不知道 怎么说话的，这是 啊？ 什么叫等死啊？ 走啊！ 要五十伞？ 到底什么五十伞是什么？ 不，你要五十伞吗？ 听大师给我们讲课去啊。 还听啊？ 这五十三课这就开书了？ 不是 你。你这个孩子，你为什么你成不了事情？你为什么那么穷？你为什么只能想到这个人世间呐、啊？他只有吃喝拉撒。我为什么想到要拯救宇宙？ 不是， 对不对？ 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书不今天不还说那九世重生之狐仙与我吗？你都听了多少？你怎么还听啊？ 叫什么来着？ 九世重生之狐仙与我，还听这个？ 对呀， 就听这个。 对啊， 等， 你为什么不听这个？我这名我到现在 还 记不住啊！啊，得学习啊！ 行，知道。 哎呀， 哎， 这明白。 你看门口， 你主要是不知道这个。 你看这门口水牌子不写着呢吗？ 狐仙姐姐， 还是这个吗？风雨无阻，每日准演，现场评述。 这 万里竹林之石铁兽传奇。哎，这好，这 不是那个什么，不是，这应该是那个九世重生之狐仙与我，怎么就是万里竹林之铁兽传奇来了？ 你都听八遍了，你还听呢？ 八十遍你不懂，你怎么这么不理解人家的心呢？ 什么心呢？ 狐仙呢？那是啊？ 怎么了？ 你想想他长的那个样子啊，说话的那个温柔啊，啊？那么好看，那么漂亮啊！听再多也不，这石铁兽是什么玩意嘛？打打杀杀的好烦呐、啊！大家和气谈恋爱不好吗？ 不想成仙了，又想谈恋爱了呀？ 这个 不关心民间疾苦了，就敢关心自个儿了，不想成仙得道了，就想得道狐仙了，是不是？ 呸！ 哎呦，我跟你这么说，狐仙不是神仙。狐仙是妖精， 我跟你说，你这么说我跟你拼命，你知不知道？啊，狐仙姐姐那么高颜值，长那么漂亮，怎么可能是妖怪呢？那是妖精， 妖怪妖精不一样。 妖精妖怪都长得很丑啊，妖精精灵啊，你想想，精灵，你玩不玩过魔兽？ 我没有。 精灵族是所有的种族里面长得最好看的，为什么呢？它就精啊。 我跟你说，我不管你怎么喜欢，反正今儿晚上没狐仙的故事了，知道吗？人家大师不讲这个了，你歇着去吧啊！ 你这没关系，我们今天不听这个大师给我们讲了，好办 啊！ 我们这样，这个城外三十里是不是有一处山？ 对呀、啊， 那里是不是有狐仙？那个 哪儿有狐仙呢？ 上山就有狐仙姐姐吗？都长在山里啊！ 行，反正您是富二代，您怎么说怎么是，行吧？您怎么说怎么是，只要不提您原是什么什么什么五十伞那个就行啊，好吧？ 那走不走？ 拜狐仙是吧？ 走不走？ 行，哎，这样我跟徐大爷有个交代。行，走，咱去吧， 走 快去吧。 哎，那个，我们是不是要表示一下敬意啊？ 那怎么敬意啊？ 祭拜狐仙呢、啊？ 是祭拜狐仙，就拜一下，磕个头不完了吗？ 那不行啊！ 嗯， 这有鸡啊， 鸡， 狐狸吃鸡啊。狐仙是吃鸡的、啊， 那市场买两只鸡干啥的？ 不是买不行，这是偷的。 为什么？ 这笨蛋的，那个大师怎么讲的？就是因为那个书生啊，是因为偷鸡救狐仙才展开的九世情缘吗？ 九世情缘了，有行，哎，我带着您到那个隔壁王大婶家，咱。趁他不备，拿两只鸡，行吗？ 就回来我们再补偿给他也可以嘛，但是必须是偷的。哎呀。是不是、啊？ 他 那个你厨艺怎么样？ 厨艺的， 所以这样，你一只炖一只烤，好吧？ 还一只炖一只烤。 哎，我就不知道这个姐姐她是喜欢什么口味，对对。做面子做全套啊！ 知道。 走，那去后山。来，到了，你看这个地方很清幽啊，很雅致，很漂亮啊。 漂亮什么？ 这个狐仙姐姐地方挑的就我感觉就是这里最好。这样，我把这个食物，把它摆好，摆好，有没有酒？没酒，你这样，你摆盘啊，你摆盘， 你摆好之后，我祷告祷告啊， 你祷告， 你先忙着你的啊。虎贤姐姐啊，我对你这个真心啊，你知道我是尽量的，我们能够是不是有时间见一面呢、啊？我对你这啊，天天辗转反侧，保佑我们早日相见吧。我是一个好人啊，胡小姐在上面就这样了。这个烤鸡怎么没有了？这个鸡汤也没了。 这是知道这叫什么吗？ 啊， 心诚则灵。 胡小姐姐，吃了， 心诚则灵，对，吃了。 哦， 吃了吃了。 哦、 没问题，这样哎，心诚 则灵。等，我告诉你，哎，还敢弄我们家东西？站住！你们两个小东西，过来！ 大婶，您，大婶，您别生气，我都明白，您怎么找着这儿的？您跟我说一句， 还怎么找着这儿的？我早上起来一看，鸡没了，我顺着鸡毛就找到这儿来了。 行，我明白怎么回事了。徐大爷，您怎么也过来了？ 那我不是来看他来了吗？ 啊，找他来了。 啊， 我跟你这么说，不差钱，知道吧？ 啊， 王大婶，等过来一茬，哎，等他这劲儿病好喽，知道吗？ 你怎么说话？你说谁？ 病好了啊，一定比市场价高多少倍的价钱把那两只鸡买了，行不行？行不行，二代？ 这我怎么又是二代了？ 二代嘛，你不是个富二代嘛？ 哦，这花钱嘛，花钱都不是事情了 啊！行啊哈哈，哎，那就行了啊！那这一件事，咱就一天云彩满散了。大婶，你拿很多倍的价格的钱给王大婶，是不是？这个鸡也让狐仙姐姐给吃了，你的心也到了，祭拜也到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一天云彩满散。 小四， 怎么？ 等一下，你张嘴 啊！ 你张嘴 啊！ 那个鸡毛怎么在嘴里啊？ 哎， 是你吃了吗？ 不，露馅啦！ 各位，观摩了咱今儿故事里这位仁兄从追神仙到追狐仙的巨大转变过程，您是不是也觉得所谓的走火入魔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呢？如果您身边还有这样的人，咱啊还是得有的放矢，适当的呢给他找点事儿干，转移一下兴趣焦点，重塑一下人生的目标，说不定啊，嘿，他还真就好了。这正是一门心思满执念，转瞬又把愿望变，走火入魔该当何，只羡鸳鸯不羡仙。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孝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千年之约》，陈涛作词，王渊作曲，韩红演唱。 一海为沙，情长风收回千变万化，我想登高一望这天地的图画，世间一个心愿，你心我心合而为一。我放声高歌你的到来，翩翩起舞丝绸衣带，起我心